大家好，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嚟，情商翻去笋哥坐翻去做录音。今日我哋谈一集快乐。 快乐。 快乐好得意。咁啊，我哋平时成日讲嘅快乐就系食饭玩屙屌啦吓。你食得好嗰餐梗系快乐啲啦，人生就即系来来去去都呢几样嘢。但系 都唔系嘅。你咧所谓食得好咧嘅时候，你都要配合一个有好嘅心情先。 啊，咁啊系。 嗱。你有張好嘅床你瞓、啊，你心情唔好你瞓唔著。 啊，係係。 好似我影緊結婚相咁樣，有包心刺肚食唔落。係、啊。即係呢、這個可能你去叫雞，啊、但係你唔夠錢，你係唔啱。即係咧，你所以咧，你所謂咧呢種所謂享受啊，後邊咧都要配合心情。 係。 你有心情先有得討討論快樂。冇心情，心情就是咧喺所有嘅 happy 背后里面最紧要嘅一个元素。 我自己睇啦，快乐有两样嘢嘅。第一，源住你内心嗰个嘅感觉。 嗯， 内心嘅感觉我哋唔可以去忽视。有好多人就系讲系我哋神可以带嚟你内心嘅喜悦。我自己讀了很多年幾個教學校，宗教能不能夠帶來我內心的喜悅，我告訴大家聽是不行的，即是宗教能不能夠帶來你內心的喜悅，它可以告訴你那個是出路，或者你覺得那個是出路，但是不是帶來你內心的喜悅，我就覺得不是。第二件事，你告訴我這個世界上面包圍你外在的東西是一個喜悅，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 很實在，我們可以量化到的、內心的喜悅我們未必量化到。譬如我們有些成功感、我舉一個例子，你彈一個很好的樂章，或者你一天打到哇今天成功了六次飛機沒有墮機，屌你老闆，這樣就 很快樂。人類是一樣很得意的動物的、有很多時間我們要去肯定自己，被人讚美，咁我哋先會有一個好穩定、好快樂嘅內心世界。好，你頭先講一句説話就係話，你生活你需要好一個人生活需要好大嘅智慧，呢個係真的。同埋你一個人嘅生活係需要有一啲好大嘅創傷。第一，你唔怕孤獨。嗱、孤獨係一樣好令人神傷嘅嘢嚟㗎。而家好多小朋友都唔能夠忍受呢樣嘢嘅。即係你要去點處理孤獨嘅時候咧？你是真的需要很多的大智慧、到你有这些大智慧的时候，你可能先有一个内心的宽裕。什么叫内心的宽裕？就是你有时候很多东西看得很淡，或者很多东西看得很即是笑一笑，一笑自知，那你可能那个内心的宽裕会大一点。 但是这种讲法呢，我想严格来讲就不是用快乐去形容，只是避开痛苦而已。只是你但是呢避开痛苦就不等于快乐。即係好簡單，避開冇錢就唔代表你有錢啊，明唔明啊？ 明白明白。 OK， 我哋可以咧避免自己咧蝕錢，譬如話我哋唔炒股票啦，唔賭錢啦，唔做。 你有冇買5000、10000六合彩？ 我冇啊，係咪今日㗎？ 星期二。 星期二啊，聽日買咯。 快啲買啊！ 即係咧，你可以規避一啲你自己會受傷嘅事。你譬如話你唔想損手爛腳，你唔好行山，唔好踩單車。吓、唔好做危險動作，唔好打拳，唔好打柔道，唔好扮李小龍 whatever。咁咧，但係咧呢啲嘢咧係唔會為你帶嚟快樂嘅，亦都唔會帶嚟財富嘅。你譬如話財富係主動嘅。其實我哋真正嘅問題咧就係我哋有冇辦法去追尋快樂咧咁樣。即係我哋可以規避痛苦，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嘅。每套唔同宗教、唔同嘅牌子啊，個要求梗係唔同啦。譬如有一啲就係、如果你冇所謂快唔快樂，你就唔會有快唔快樂啦，係咪？即係呢啲廢話，你好難處理嘅。咁有啲咧就係、你咪將你嘅內心集中喺寄託喺一個形象上邊。唔同嘅宗教都有呢個睇法㗎。其實簡單啲，即係你有個偶像，你覺得有人有大腦筋啊，有大腦筋係快樂噶。我做嘢我都中意有大腦筋嘅。 咩叫大腦筋？ 譬如話，如果大家一齊出去做一個攝影工作咁樣，有人負擔咗我責任，但係我同樣可以分配到一啲利潤咁樣咯。咁樣我都覺得快樂啊，因為壓力唔在於我啊嘛。咁我又覺得，所以咧快樂呢樣嘢咧，我哋除咗可以規避痛苦之外，其實我哋有冇辦法直接咁樣去追求一啲快樂翻嚟咧？ 嗱，喺宗教上邊，我舉佛教啊，佛教就叫你觀啊， 灌住某一個形象，即係譬如我灌住觀世音菩薩，灌住呢個地藏菩薩嘅形象名號。嗱，人類係一個最撚老撚土嘅系統嚟，我覺得，即係我唔知點解喺進化裏面人類會進化到有一個系統係咁撚失敗嘅，就係快樂。即係如果你將呢個系統 turn down 咗佢，我諗人嘅即係穩定性好多。第一唔使打仗先啦。 你只要兩個條件，第一就係唔使食飯。 啊。 第二就係唔使快樂。哇！掂撚曬。 屌你咁啊！人類啊，真係屌你所向披靡啊！話俾你聽，太陽裏邊屌。 可能真係上月球啊！真係上月球。 所向披靡，屌你諗咩勁撚個曱甴啊！屌你個閪。 我諗 係。因為就係人類有呢兩樣嘢，所以我哋先好難去。即係杜絕咗一啲嘅即係痛苦嘅事件發生。 同埋大家都有個諗法嘅，即係人生為咩？你成日都聽啲人話去邊 啊， 都係為開心啫。 啱、啊，所以有啲人咪搞婚外情咯。我都係為開心啫，屌你，所以咪索機索撚到懵撚咗咯。 所以咧，其實喺開心呢個名號下邊咧、啊，其實你係做啲好多所謂精神創傷嘅工作嘅。 啊， 譬如話婚外情係冇問題嘅、啊，但係婚外情，如果你嘅配偶啊係你的配偶如果知道了這件事為你產生麻煩的話，那他就不是一件快樂的事了， 對吧？ 那不要搞婚外情，你就是搞叫雞就行了，叫雞的時間比較短，你的成本比較低，危險性比較低嘛，對吧？那你就怕叫一隻乾淨的雞，乾雞， 你自己都不乾淨了，就會說人家不乾淨， 人家乾不乾淨是無所謂，不是我乾不乾淨是沒問題，因為我是消費者嘛，你誰別人來買東西，所有有錢的人就買得東西了，我是不會理會客究竟他穿什麼衣服來還是穿拖鞋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我不乾淨是無所謂，他不乾淨定有事啦、 啊！ 你因為我作為一個消費者，佢、提供服務嘅時候，佢唔係提供一個乾淨嘅服務咧、你要影響到我同我屋企人噶嘛？所以咧， 你都撚咗日日去滾，你仲話乾淨？屌你！ 所以你必須要留意一樣嘢、就係咧，你所作出嘅快樂原本咧為你帶嚟更大嘅痛苦嘅話咧，嗰、個行為係咪一個快樂嘅行為咧？我估就唔係啦。 啱、 啱。係嘛？即係你嗰個快樂嘅行為咧，最好就係、所以咧，其實有樣嘢好得意嘅。如果咁样定义为一个唔快乐嘅行为嘅话咧，我哋因为要食饭，所以要工作，系、嘛？咁样咧，食饭系快乐嘅，工作系痛苦嘅、我哋因为要快乐，所以我哋首先要痛苦。 啊， 系啦，即系咧个 个逻辑有问题啦。 但系咧，然后咧，我哋咧得到快乐嘅时候，我哋要更大嘅快乐咧，我哋就会产生更大嘅痛苦、如果你承担到极大嘅痛苦嘅时候咧，你就会生产到极大嘅快乐。 嗱、呢啲 但系咧，你 发 现 到 咧。但你發現最尾咧，嗰、那個最大嘅快樂咧，原本同普通嗰個快樂咧，其實係一樣嘅、你譬如話，你今日去我哋食一個醉雞煲，到你好有錢嘅時候，我哋去四季酒店食一個醉雞煲，其實嗰啲都係虛幻嘅。咩、意思呢？就係、除咗你喺食嗰個環境，嗰啲人對你嘅面口招呼之外咧，其實嗰個醉雞煲亦都係嗰個醉雞煲。醉雞煲係冇變嘅。只不過是你心境裏面咧、你覺得你自己享受多了、但係咧、放落去是一樣味道，可能、我哋頭先食過醉雞煲可能仲好添，係咪先？ 即係都係嗰句説話啦，佛境遠境離不開一份嘅心境。你個人快唔快樂，或者係點樣為之追求一個好嘅快樂？有時好多嘢好虛無嘅時候，係咪真係即係到某一個位置需要停留？我舉一個例子啊。我有很多同事都是搞婚外情，原因就是不敢去叫雞，好撚多啲社會框架。 我估唔係因為免費。 啊，好多人都是咁諗嘅，屌你老味，溝女係免費，溝女先貴啊，傻仔，屌你！呢個世界溝女是最貴的，即係你計得到數啊！條女生日你送啲嘢，屌你老味，你唔係咁撚寒啊嘛？送屌你老味啊，係喎，送盒朱古力啊，屌你送扎花，屌你老味，喂！iPhone 5就嚟出喎，喂 S 4啊，喂就嚟有 6V 啊，屌你老味呢啲先实质嘢啊，大佬， 六张啊送俾你真系， 屌你老味你谂免费咧，真系食卵屎啊，屌你细佬！ 但系就系咁咯，即系人就系唔想，因为佢一付出系痛苦啊嘛，收获先至系快乐。 啱啊，所以人咪咁即系咁唔开心，就系因为太多嘅盘算，太多嘅计较，太多唔想自己付出，但又想收获多多嘅嘢，咪令到自己。 所以其实大家咧，所谓嘅我事头都讲咗个观点。 啊， 人左计右计，计计下计埋自己落去。 哇！真系名句啊。 系啊，即系 即係其實咧，所謂計數咧，數學就唔應該將自己計埋喺條數入邊啊，係咪先？即係自己應該只係計哦，你咧就應該咁，你應該咁，但係你將自己計埋落條大數裏邊嘅時候咧，咁你就真正係真正嘅大損失啊，其實。 因為你講起計數，啱啱先睇完呢個一周刊啊 ，Next Mag 先，咁咧有一個。迪威定乜鬼嘢啊？你無線嗰啲二打六咧， 啊咩威係啊？艾威， 艾威就發明咗一個即係必贏賭術，就話去賭場就賭十幾注。我話俾大家聽， 係咪即係嗰個搭咩 啊？ 即係嗰個 唔係，即係買攬唔係，佢一定有啲嘢係即係唔係好似買攬咁，一蚊唔得買兩蚊，兩蚊唔得買三蚊，唔係咁嘅。嗱。在这个叫麻省理工有一班人就真的做一条方程式出来，已经上网讲过一次了，也都是很多赌场不让这班人入的，那呢也都拍成电影了，那么那个叫做不知道什么豪情这样的，那么讲七条谋理的，七条谋理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，他们将21点计算数，你如果攞到乜牌嘅話，我一定係揸咩牌。咁我揸咩牌嘅話，對方咧有幾多機會係揸咩牌？佢哋攞張紙仔，嗱紙仔係攞得入賭場嘅嚇，寫得嘢嗰啲，你可以計咗數，我哋大概係贏幾多，邊個俾幾多錢？我哋唔需要即係話俾對方聽嘅，我只要喺落注嘅時候就可以俾到暗號對方，真係可以贏錢嘅，但係。賭場咪唔俾你入咯，因為你贏得太狼噶嘛，屌你！即係真係有數計嘅，但係條數係好複雜嘅。 第一玩就要七個一齊玩。 唔係七個一齊玩，唔知四個定三個一齊玩嘅。咁你係真係有數計嘅呢啲，冇話冇數計嘅，但係個數式係好複雜咯。即係你計到嘅話，你可能入到麻省理工啦。咁你入到麻省理工嘅話，都唔需要用呢啲嚟維生啦，因為佢哋都唔需要用呢維生，因為已經係即係麻省理工裏邊高材生之中嘅高材生。即係所以你話。有冇得計？有時有啲嘢有得計，但你計埋自己入去嘅時候，你就會好辛苦，或者係你即係都唔係嗰個 class 啊。你人係最辛苦係咩咧？最唔快樂係咩咧？你唔係嗰個 class， 但係高攀埋一個 class 嘅嘢。我舉一個例子，我係一個好中意玩吉他嘅人，但係我成日同寶寶龍講，我話哇，如果我辭工之後去做一個吉他手會點？佢話你好戇撚鳩嘅，第一係乞食啦，第二樣嘢你一定唔開心。點解會唔開心？因為你到你唔係一個咁嘅 class 嘅人，你唔係一個話哇玩吉他出神入化，屌你老咩係人聽到九護士玩吉他都要打兩下飛機啊！屌你個閪窿啊，濕撚曬嗰啲人，你唔係啊嘛，你只係一個濕鳩嘅即係吉他佬，只係中意呢樣嘢嘅時候，咁你唔係嗰個 class， 你未必裝載到嗰樣嘢。我舉一個例子，一架3.3吨嘅貨車唔可以裝個貨櫃落去啊嘛，大佬啊，即係你 overload 嘅時候，咪令到自己好唔開心。 呢個就係格局啊！ 啊， 即係 我停一停， 停一停先。 人生最鑊嘅嘢係咩咧？你頭先講嘅就係格局。我哋有啲嘢嗱，人好得意嘅。我成日都有呢個心態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。最好溝到個靚女啦，住半山區食軟飯，對我好，翻屋企咧打老婆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最標準嘅老公啦。屌你老味，問佢攞錢咧，佢唔單止俾你，仲要跪喺度攞俾你。呢、這個世界冇呢嘢發生噶嘛？即係我哋成日都諗一啲係我哋個格局唔能夠承載嘅嘢，咁我哋會好開心噶。即係發白日夢又一定開心，但係實際上唔會發生嘅嘢。人係好得意嘅。你永遠就係一定唔會滿足現狀，點先為之一個內在快樂？我想同大家講，我九護士生活咗喺地球41年，喺阿媽個肚裏邊加多9个月，咁啊真係42年。你乜為之開心？滿足，知足啊！知道自己而家邊個位會滿足。我舉一個例子，你成日都話啊去睇相店啊，九護士你個人啊，屌你送宿命論啊咁。上次講咗一句説話。令我好大嘅即係好 touching， 你係 A 係 A 條命，係 B 係 B， 係 C 係 C。你只要風水命理幫到你，係由 C 變 C 加，係由 D 變 D 加。呢、這個世界有啲人係真係咁慘，你改變唔到啲乜嘅，你只可以扶佢一把，都扶佢一把，佢可能又跌翻落去。今日九護士個生命係 C， 最好啲都係 C 加，我唔可以去到 B 或者 A， 棘死咗噶啦。滿足是一樣好得意嘅嘢嚟，我哋有一集都講過欲壑難填，我哋個心永遠都唔滿足噶。 一個盤空嘅，裝咗碎石喺裏邊，仲可以裝咩？可以裝沙。沙裝滿咗，仲可以裝咩啊？仲可以裝水。水裝滿咗，仲可以裝啲乜咧？你可以唔係石裝滿咗，大石裝滿咗裝碎石，碎石裝滿咗裝沙，沙裝滿咗仲可以裝水。人生係冇厭足嘅一件事。我哋個人點先為之可以快樂？真正累積我哋內心嘅就係一份嘅知足。有時好多嘢我哋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望到嘅人哋啊係喎，屌你 W 酒店食一餐，哇周身名牌，哇係喎佢點點點點。我哋係唔得到嘅，有啲嘢即係等於個櫥窗，因為我成日都見到好多勞力士好靚啦，我成日都見到好多柏德菲力好靚啦。你除咗買個20磅錘之外，波爛塊玻璃，你可以做得啲咩？做唔到㗎，有好多嘢都。 不過好得意，即係咧呢啲好個人啊。譬如話我同你嘅興趣係好唔同啊。譬如話你會想要名錶啦，你太太想要名袋啦，你想有件靚嘅衫，著對名鞋，戴副名眼鏡，即係你所有嘢都要係。希望是好的，即是都是由一个好，即是在这个世界一些好的好的结成品啦，即是由最出名的人最有智慧的人去将一些好的东西制造出来，你想带他在身上面。我呢其实没有这个欲望的，即是好讲真好讲真，我呢我连揸一个好的相机的欲望都没有。我觉得在我的人生里面呢，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些东西。系咯，即系我谂，所以咧，但系咧，譬如话人咧，唔系为名就系为利，你就系为啊，你都系为名，因为我系另外一种啦，即系我就调翻转我啊，希望需要多啲人嘅目光啊，觉得有人咧去睇完我呢个作品嘅时候，佢认同我系一个好嘅，可以生产到好嘅作品啦，咁我就好开心噶啦。所以你头先讲嗰啲咧，要乜要物嗰啲咧，其实我一啲都唔需要，其实好得意喎。即系我谂人咧， 你系咪需要一个光环？ 咁啊，梗系啦，最好啦，即系最好全部射灯都净系射住我，唔好射住其他人啦，系咪？深刻有时咧， 咁仲痛苦。 你个痛苦系嚟自你睇得自己太紧要。系啊，即系如果你觉得哦，譬如话你个睇法就系、是、哦，要唉冇乜所谓啦，即系。讲真，你几叻都好，叻得几耐啊？而觉得你叻嗰啲人，事实上佢哋系唔叻噶，你明唔明啊？ 我明白。 我有时我有时我明白咗一个道理咧，系你如果咧啲人赞你嘅时候咧、其实你要评估一下赞你嗰个人佢个水平喺边啊？我其实求其影啲相，人哋都会觉得靓噶。原因系咩？佢水准低咯。点解水准低嘅人咧？佢讚你，你都覺得快樂呢？因為其實你真正嘅你，你係好需要俾人讚嚇。咁、但係你亦都唔會因為咁樣，你個評價係高咗，你其實係少咗、因為你只係俾緊啲冇水平嘅人先會讚你，有水準嘅人係睇你唔起嘅。 我喺電影節裏面我得著好多，藝術係一樣好得意嘅嘢。你啱佢口味，佢咪讚你咯；你唔啱佢口味，佢咪唔讚你咯。口味呢啲嘢好獨特嘅，舉一個例子。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戲《七夜代》，何乃植美拍的、我一個好中意、好中意嘅即係藝術家何乃植美。佢拍咗幾套戲，譬如《火水》啦，《七夜代》。《七夜代》係我喺我覺得啊，係喺呢25年裏邊，或者喺呢50年裏邊，一套永世留名，或者係喺我心目之中一個藝術。結晶之中的結晶，但我跟很多人講，很多人都屌我老母啦，當然你可，但係佢即係去參展的時候，亦都很多人屌佢老母啦嚇。但係我又覺得是不是一些評審或者係嗰啲人的目光，只係唔啱佢口味咧？嗱、做藝術你要人供應的話，咁你唔好搞藝術，嗰啲叫商業。等於 NT 柯可啫嘛，我唔講 NT 柯可啲嘢靚啦，但係因為佢係一個商品。NTO 柯可不是一个艺术品，嗱、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。搞艺术，如果你需要人哋的目光，你那样嘢叫商品。咁另外一个艺术家我很喜欢的阿 Banky， 佢喺伦敦成日搞啲喷街啊、老鼠啊，即系喷画嗰个涂鸦艺术家，我觉得佢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工作者，佢不需要人哋的目光。 你話俾佢聽啲畫值錢咩？佢就話俾你聽呢啲係垃圾。你攞去賣咩？佢噴多兩張，等你跌價，屌你老味！咁你影到佢咩？你話呢個係 Banky 咩？唔係，唔識佢嘅，屌你唔知邊撚個嚟，永遠戴頭套。嗱呢啲佢唔需要人哋嘅目光，佢只係做咗一啲嘢，佢個立足點係穩陣嘅。我覺得呢啲先叫藝術。你係忠於自己，唔係忠於人哋。香港嘅電影行業或者係香港嘅藝術行業點解咁沒落？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太為人哋目光。香港嘅電影成日都要話我喺國際上面攞唔攞到獎，我喺呢、這個即係華人社會裏面得唔得到重視？你根本就係搞緊商品，因為你要迎合所有人嘅口味嘛，你就唔係搞緊藝術品啦嚇。假張哥嘅作品好多人都屌老母㗎，你試下帶條女去睇假張哥啲戲，屌你！一套戲好簡單啫，你試下睇 platform 台階站台，我諗條條女睇完都係咁噶，瞓啊起身啊九回事，十五分鐘都冧咗啦，屌你邊個捱得住？但係好老實講，呢啲咪就係即係佢成功嘅原因，佢唔係悶，係有啲藝術嘅觀點與角度你睇唔到，唔合你口味。咁我自己覺得啦，筍哥搞藝術係一個需要好大自己嘅立足點。 唔係，但係個問題咁啊。 你因為你啲有人賣錢㗎嘛， 我係搞商品嘅，所以冇人冇目光嘅話咧，即係冇生意，冇生意即係要餓飯，冇餓飯就即係唔快樂啊！ 你嗰樣嘢唔係藝術品嚟啊嘛，屌！ 好啦，講到呢度啦， 拜拜， 拜拜。